伤心。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，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？如果我忍住这个秘密，温暖冬天就会遥遥而无期。 FM 1073 AM 1073